不追求记录，当然副本不必太紧张。唐柔包子入侵都在做着限定练习，乔一帆也是努力操作着他的正轨一寸灰，练习适应战斗中的各种局面。这么一看下来，反倒叶修像是个只图经验的俗人。叶修一边打着怪，一边频频留意消息栏。霸气雄图记录出来后， 世界上引发了些许讨论，各大公会都是寂然无声，说话的都是些记录不关己的普通玩家。大家都在猜测着君莫笑什么时候出来采记录，碾压几分钟，更有玩家为此开盘下注。大半夜的，世界频道上倒也是热闹非凡。叶修他们这趟副本33分钟， 极度的平淡无奇，出来后又是小心翼翼地换个副本入口重入，毕竟此时和各工会的仇恨还没有被消除掉呢。叶修盘算着时间，此时临近一点，差不多该是各大工会第二次副本出来成绩的时候了。但是片刻之后，却是没有任何系统消息。 叶修后来开榜单一看，23名倒是有一主，不过距离霸气雄图首位那2分钟的差距却是巍峨不动。此时烟雨苍苍又是发来消息，说他们第一次失败了。加油！叶修也只能如此鼓励道。记录这东西需要避免失误，这又谁能做得了准？谁都不是有意在失误。 今晚必出。烟雨苍苍这次倒是展示出了非比寻常的自信。叶修估摸着这小子手里是搜罗好了可能不止一对账号，而且副本次数都留着，今晚估计有6次、9次、12次可刷的。叶修他们这趟副本出来已经是凌晨1点半，各大工会顺利的话，应该3次副本都已经刷完。 叶修又扫榜单，23名果然又有更新。这一夜确实角逐激烈，只是很可惜，霸气雄图的那个记录现在看来是相当强劲。对此，叶修并不会意外。霸气雄图队伍那5人，他交手都不止1-2次了，确实是玩家中的翘楚了。叶修等3次进副本时， 世界上频频出现了一些炫耀消息，各大工会都已有玩家在3趟副本后冲到了34级，此时都在世界上互相恭贺吹捧。而这之后，各大工会立刻会有一个可以让工会露一次脸的竞争机会，烈焰森林副本的首杀。首杀相比记录，也就算是个聊胜于无的榜单。 各大工会在有机会的情况下，自然也是会争取一番。回到34级的成员早已经组织起来。这一线峡谷副本3次一完，最临近一线峡谷出口的那个副本门口，顿时人潮汹涌。可见有不少工会都已是早有准备。蒋有5人的角色本也该是混在这群人中的，只是很可惜， 在和君莫笑的争斗中，他们团灭2次，经验惨掉 20%， 此时却是落后了这么一截，依然只能顶着33的等级在一线峡谷守望。不过看到他们刷出的那牢不可破的记录，5人此时心情还是相当不错的。12月24日凌晨2点03分， 霸气雄图工会总长蒋游以及随同前来的4名工会顶尖高手，正在最后一次为奋斗在第10区开荒战场上的工会玩家送去问候和祝福。蒋游他们5人就是为刷记录而来，初衷本是为了先拯救一下霸气雄图当前的名望危机，结果事态发展到现在， 竟然是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君莫笑的威胁问题，一线峡谷的副本记录也是顺利拿下，此行真可谓是相当成功。 蒋尤五人刷完了三次副本，不过第一次刷出的成绩连他们自己最终都没有再超越。三次副本出来，五人的使命本已就完成，一直又耽搁到了此刻。一方面是和第十区玩家一起欢庆一下胜利，另一方面则也是想看一下君莫笑是不是一个诚实守信的家伙，是不是真的就不会来碰他们的记录了。此时距离他们出本已经过去了有半个小时，系统消息静悄悄，几人都已经渐渐放下心来。无论是不守信破掉他们的记录，还是抢着钻空子在他们之前先刷出来个变态记录，这样的事儿终归都是没有发生。 好了，接下来第十区就要真正的交给你们了。 蒋尤语重心长地对第十区会长叶杜寒谈、核心成员叶未央等人交代着。跟他同来的四人，那也是霸气雄图工会的元老级核心，过来开荒老区工会成员当然都是知道的。此时四人也是以一对一的形式各拉着一个成员进行着亲切交流，为他们加油鼓劲。正一派融洽，忽的一条系统消息犹如流星一般闪过了那苍茫的消息频道。霸气雄图的玩家起初都没有意识到，待到消息都已经过去，再从脑海中回想方才那闪过眼帘的一串消息，好像不好。所有人几乎都同时意识到了，那一瞬间霸气雄图人人都是一个动作，操起鼠标便去拖回消息栏，查阅刚刚一闪便已经被刷掉屏的消息。但事实上已经不用了，霸气雄图的人有恍惚有错过，但第十区玩家多的是，那条消息有的人看见，有的人是看清。看到看清的玩家此时已经开始讨论，之前繁多的消息刷屏导致霸气雄图的玩家恍惚错过重要的东西，而现在刷屏的消息却又无一不是在讨论着他们想要找回的这条消息，新纪录。看到这三个字时，霸气雄图的玩家已知他们方才并没有恍惚，并没有眼花，那一瞬间从他们眼中闪过的的确是一条副本记录告破的消息。其乐融融的告别会忽然间就变得死气沉沉的，没错，死气沉沉。虽然每个人只是坐在电脑前看到屏幕中的一切，但是每个人却真的像身临其境一般切身地感受到了这种氛围。失落、彷徨，各种负面的情绪通过网络这个载体蔓延着。 是谁？ 蒋尤忽然开口问了一句，满嘴都是苦涩。是谁？这还不好知道吗？既然是出了记录，当然就可以在记录榜单上查到。但是蒋尤却像是不知道这一点一样，竟然没有去看。为什么？是不想看到某个名字吗？蒋尤没看，却到底是有人看了。 是烟雨楼。 叶杜寒谈说出这个名字的时候，连他自己的语气中都带着一些不确定。但是这的的确确是真的，在翻开副本榜单的时候他就有疑惑了，于是他反复确认了有三遍，真的是烟雨楼，一点儿也没有错。 烟雨楼？ 蒋尤用更加不确定的语气重复了这个名字。烟雨楼的确也是拥有俱乐部背景的工会之一，但是在霸气雄图视为对手的工会中却很少会出现这家工会的名字。烟雨楼和他的幕后烟雨俱乐部的烟雨战队都是一个奇怪的存在，他们其实挺有实力，但是却总是被人忽视他们的竞争力，这似乎与他们的气质有关，而他们的气质貌似却是受了他们的当家选手的影响。 烟雨战队的当家选手是一个女人，一个喜欢看各类粗糙烂制的狗血电视剧，喜欢讨论各种八卦的女人。联盟20家俱乐部，20支战队，烟雨战队是唯一一支当家选手是女人的战队。楚云秀的技术水平一点也不低，作为一支战队的当家选手，也足称得上是联盟中的一线大神。但是和男选手相比，楚云秀的表现总让人觉得不够强硬，在一些僵持的局面中，他的胜率很低，而他输掉的对局很多时候让人看得像是一种谦让。他本该可以再多坚持一下的，但是不知怎的却总是默默地就败下阵来。这种性格上的或是气质上的东西谁也说不太清，于是外界最多的便是以毕竟是一名女选手来解释。电子竞技本不像传统的体育项目一样有很直接激烈的身体体力对抗，似乎是给了男女一个公平的竞争平台。但是或许是女性天生对于这种打打杀杀的刺激竞争并不感兴趣，电子竞技中女选手人数比例本就很少，而且论水平也要差上男选手不少。楚云秀本已是难得一见的水平，达到一线大神级别的，但却因为这样的原因让人觉得她缺乏竞争力。当家选手足以决定整支队伍的风格和气质，烟雨战队最终也就被视为缺乏竞争力的存在，而他们的履历却也恰恰在向人们说明这一点。烟雨战队在楚云秀加入后连续3年进入季后赛，但是无论这之前在常规赛表现得多么出色，在季后赛中他们都是首轮便遭淘汰，而且场面相当难看。烟雨战队似乎根本就无法适应季后赛中那更加严酷激烈的角逐。第一次或可说是季后赛经验不足，但第二次第三次呢，总不能一直拿经验说事儿。烟雨战队的当家选手就此打上了这样的标签。战队比较被忽视，网游中的工会同样如此。烟雨楼规模不算小，高手也不少，但是在很多竞争中却都是不显山也不露水，或昙花一现，或根本连线都不显一下。软，太软，这是很多人对烟雨楼的看法，而这个看法放到战队和当家选手楚云秀身上似乎也很恰当。但楚云秀毕竟是个姑娘，软妹一些，大家多少还能理解。但是烟雨工会那可也是十足的爷们儿撑场面的大工会，结果也像个软妹，就让很多人唾弃了。结果现在霸气雄图从当家老大到战队到工会，无一不是荣耀中霸气硬骨头的代名词，结果记录竟然是被那个软妹烟雨楼给踩了下去。这样戏剧性的起落着实让人很难接受。 烟雨楼怎么可能啊？ 蒋优的音量突然一下子就起来了，他亲自翻开了副本榜单，查找到了一线峡谷副本榜单，第一名确确实实是烟雨楼，成绩25分21秒78。霸气雄图踩了全区的记录2分多钟，而现在烟雨楼却又踩了他们的记录2分多钟。蒋游的脸色变了，亲自研究过这个低端副本的他完全不知道烟雨楼这2分多钟是如何抢出来的。 这几人确定是烟雨楼的人吗？ 五人的名字里蒋游很努力也没有找到君莫笑，但是有这祸害在前，保不齐又有什么高手来玩代打的。或许最近退役高手流行组团来新区给普通玩家添乱呢。 都是烟雨楼的人， 耶渡寒潭却是在看过榜单后就已经有确定这五人身份了。 角色是，但角色背后的操纵者未必是，真是可耻。 蒋游说道。耶渡寒潭有些尴尬地咳嗽了一声。蒋游听着像是在提醒他什么，稍一怔，立刻更加尴尬。来第十区混了太多天，用这元素法师爱凑热闹的角色太多天，蒋游甚至忘了他自己其实也非角色本人，他也是他方才话中所说的真是无耻。还好除了夜渡寒潭，此时并没有太多人注意到蒋游的语病，大家都在呆呆地看着烟雨楼的新纪录，同时看着世界上的讨论，所有人欲哭无泪。此时世界上那些不懂事的玩家纷纷在说， 霸气雄图真是烂啊，刷出来的记录都不用君莫笑出手就被踩了，烟雨楼这是个什么公会？ 很多稚嫩的新人完全不了解烟雨楼的背景，把这公会当成是一个渺小的小公会，于是进一步反衬出霸气雄图的无能。偏偏还有更多的菜鸟非常听信这种说法，一堆人口没遮拦地在世界上讨论着霸气雄图到底有多面。 面？ 霸气雄图就算是被团灭的时候，又何尝被人输过一个面子？高手们怒了，工会的基层也怒了。没等会长等人示下，已经有基层玩家在世界上和这些歧视霸气雄图的家伙们打起了嘴仗。蒋游等人看着很痛苦，他们工会的玩家明显落于下风，被那些不知哪儿来的菜鸟鄙视得体无完肤。没办法，他们没有站得住脚的论据啊。他们拿到的首杀，抢到过的记录都有君莫笑的参与，而他们刚刚扬眉吐气刷出来的记录，不用君莫笑出手，随便一家工会就把他们灭了。新人玩家们如是说着。烟雨楼是随便一家工会，霸气雄图真是欲哭无泪，这上哪儿去说理啊？这霸气雄一推倒，刷出的记录随便操，骂战中互有打油诗一句横空出世，攻击者们大声叫好，纷纷转载，世界频道中欢歌笑语乐成一片，不少人抢着继续往下编，世界频道顿时召开了以鄙视霸气雄图为主题的赛诗会，一本正经讨论平字押韵的都有。此情此景，霸气雄图的人焉能不怒，蒋游当场失态，翻了消息硬是把那第一句始作俑者的名字给揪了出来。 谢无锋，别在这儿废话，有种上竞技场，上野外咱单练，输的把账号卡吃了，敢不敢？ 蒋游是工会会长，言行都代表着工会，已经好久没这么光棍过了，但现在披着马甲怒气直上来，也是不管不顾了，跑到世界频道上直接和人叫板去了，输了把账号卡吃了，这是荣耀时代新用语，意思相当于早期网游当中输了删号。理论上来说，其实把卡吃了也没用，账号卡是可以挂失的，真要想像删号一样，那得去把卡注销，但是注销这词儿既没气质也没气势，放在叫板的言语中像个弱智一样，所以玩家还是喜欢听起来更带感的把卡吃了。